数年前，在一次佛山的共修中，诵佛号的时候，忽然控制不了的泪流满面，但内心并没有什么悲伤，是为什么？ 长老吉祥，咁数年前喺一次佛山嘅共修之中，仲发号有泪流满面，咁内心冇咩悲伤，咁系为什么呢？ 那只是很简单，只是感动，因为感动呢，泪会流。 咁系好简单，系因为感动，咁所以会流泪。 我想以前我有讲一个故事，在泰国有一个很大的修行人，他叫阿伽马哈波，他已经圆寂了。我在泰国去走一走的时候，就是我们出家人说查理噶，就是我去到处走一走， 咁啊，長老就喺泰國行腳嘅時候。 徒步看那些圣地参观，因为出家人很方便，在佛教的国家可以住在寺庙他们允许我。那，我在电视有看过那个，阿伽马哈波有，他们有问他，大家相信你是罗汉，不过我们有看过你在流泪，哭，是罗汉，他可以哭，他可以流泪。那他说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咁啊，大家就即系阿长老就喺泰国托钵啦。咁喺电视就见到有位长老，咁就大家相信系阿罗汉嘅。咁佢就问啊，咁你系阿罗汉，咁点解你喺电视嗰度流泪咧？咁佢就啊，当然可以啦。 那如果心平等，我们还是可以感动，不是说，感动的时候心里一定不平等，这个道理是没有。 如果心平等，我哋一样可以感动嘅，唔系话感动嘅时候个心就唔平等。 其实感动是很好，不过执着，我们的感觉不是很好。 其实感动系好好，但系执着我哋嘅感觉就唔系好好。 修行人跟普通的人的不一样，就是在这里，修行人变成很敏感，所以他很容易感动。 修行人同普通人嘅分别就喺呢度啦。修行人就变得好敏感，所以好容易感动。 不过修行人他不执着他的感觉，没有修行的人他们很执着感觉，因为感觉我们只受制业。因为我们受制业，所以我们受苦。 咁啊，修行人就唔执着自己嘅感觉啦。不过冇修行嘅人咧，就好执着自己嘅感觉。咁因为感觉，我哋就收集业；咁因为收集业，我哋就受苦。 修行人跟没有修行的人的不一样是在这里。修行人作业，不过不受制业。 修行同唔修行人，佢嘅分别就喺呢度啦。佢就系造业，但系唔收集业。 因为他做，善业，不过他不求善业的果， 因为系做善业，但唔求善业嘅果。 所以，他的心变成越来越平等， 所以佢嘅心变成越嚟越平等。 那如果是在念佛长的时间里，心会变成很平等，因为佛。阿弥陀佛等于是代表平等的境界。在阿弥陀佛那边跟我们这里哪里不一样？就是在阿弥陀佛那边都平等，我们这里都不平等，所以我们的世界叫沙哈。沙哈就是有苦的世界，因为很不平等。 咁念佛长嘅时间咧，个心就会平等啦。咁阿弥陀佛嗰度同我哋呢度有咩唔一样咧？就系、是、阿弥陀佛嗰度比较平等，咁我哋呢个叫做娑婆世界就系唔平等。 所以， 可以感动，可以流泪，不过心可以继续平等，这个没有什么矛盾。 所以感动，心里都继续平等，这个没咩矛盾。 另外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当一直参究竟般若以智慧是什么心境上将无智亦无得，是什么意思？OK。 但一直参究般若同智慧系什么？心经上讲无智亦无得系咩意思？ 那那位居士没有学阿毗达摩哈，所以他模糊观念什么叫做十种智，什么叫做得跟不得，这是一切有部居士论可以找到，那个智有十种智，故智类，智，故人智，故类人智等等哈。他心，他心动，在即时论，一切是谛论，可以知道，可以找到十种还是十一种智， 咁啊，呢位居士就冇学呢个阿毗达摩论啦。关于呢个四种嘅智慧，得或者唔得，得或者不得，咁佢就喺俱舍论入边可以揾到苦嘅智慧、忍嘅智慧、他心通嘅智慧。 那如果是修般若波罗蜜呢？你不要得那些智，他们应该自然出现，因为你了解他们的因缘。 如果系修波若波罗蜜，咁就唔要得嗰啲咁嘅智慧，佢应该系自然出现嘅。如果你了解波若波罗蜜， 如果你要得他们的修有目标得什么智，那你的看法跟般若波罗蜜不相应。 如果你要得佢哋，咁你要有啲乜嘢目标咁样样，咁你就同波若波罗蜜相应。 什么是得？得依照即时论叫做成就。 乜嘢系得咧？得依照俱舍论就系成就。 你得什么事情？那你有成就？你有得到这你的目标。 你要得到啲乜嘢事情就系你要成就，你要得到你嘅目标。 好像在即时论你可以找到，如果你有戒那那个戒，你有守戒，那那个戒就如你的心的相续，那有得那这个得你就不会丢掉，如果你有真的守戒 如果你有受戒，咁你呢个受戒就入你嘅心嘅相续，咁你有得，咁你就唔会掉咗呢个戒，咁你就知道你得到呢个戒。 同样的道理，你有得到禅定，那那个时候，禅定有这个相续在你的心，那你，因为你有得，所以在什么，情况你就可以得到它。 譬如禅定都一样啦，你喺个心入边有相续，咁你喺咩情况，你如果得到禅定咧，咁你都可以得到佢。 所以修般若波罗蜜，修菩萨道的方便就是不得。 所以修波若波罗蜜菩萨道嘅方面就系不得。 连你的，如果你是修行的目标就是智慧。 修行嘅目标就系智慧。 不过智慧你不能够得，因为般若波罗蜜是说明，本来清净。 智慧你唔可以得，因为波若波罗蜜说明本来清净。 你了解这个道理，你才能够依照般若波罗蜜修，就是让你的心善，没有地方住。 你了解呢个道理咧，先可以去修呢个波若波罗蜜，冇地方住。 这是不得， 呢个就系不得。 这是顺根，自然涅槃。 呢个系顺自然涅槃。 阿毗达摩 跟阿含经，本来没有讲那些道理， 哦， 只 对。 是在大乘佛教的经典跟阿毗达摩可以找。 阿毗达摩同埋阿含经冇讲嗰啲咁嘅经典，只有大乘嘅经同埋阿毗达摩先有讲呢啲道理。 不过，其实《阿含经》不是完全没有，也可以找到，只是没有导论，没有做结论，怎么用这种自然涅槃在修行的过程？ 但系《阿含经》唔系完全冇，只不过系冇讨论点样去实修。咁佢係有呢種自然嘅涅槃嗰個境界。 OK，我是猴。如在轮回，般若已智慧，是否都会没有？ 我死后若再轮回，波野同智慧系咪都会冇咧？ 那这是无慧。 呢个系误会啦。 我们的轮回是第一依照我们的罪明显的业如果没有罪明显的业，那就是依照我们的习惯。 我哋嘅轮回死后，第一就系依照最明显嘅业，如果唔系最明显嘅业咧，第二就系习惯啦。 因为我们的心是被我们的习气、被我们的习惯所把握的，没有习惯，那就心没有清醒。 我哋嘅习气就系俾我哋嘅习惯所把握嘅，如果冇呢个习气，就冇倾向。 这个心的倾向就是我们的习惯。 心嘅倾向就我哋嘅习惯。 如果是烦恼的方向，那这个叫在佛教里面种子还是睡眠？ 如果系烦恼嘅方向，咁呢个喺佛教入边系种子或者睡眠。 如果是往涅槃往真如，那这个叫做阿沙耶。玄奘没有翻译这个梵文的词，不过平常我们翻译中文。为意乐，意乐就是往解脱，睡眠就是往烦恼。 如果系往解脱咧，咁玄奘法师就翻译为意乐啦。随便就系往呢个烦恼意 那 乐。 如果你有般若跟智慧的意乐那。他一定会留在你的心的相续心，什么轮回，就是心轮回，没有别的东西轮回，身体不会轮回，心会轮回。 如果你有向涅槃嘅意乐咧，咁一定会留喺心嘅相续。咁一乜乜系乜嘢去轮回咧？系心去轮回，唔系个身体去轮回。 新的轮回依照他的意乐，还是依照他的种子、他的睡眠？ 心轮回咧，依照佢嘅意乐或者种子催眠。 所以你有在心里面好的倾向，那些好的倾向也会继续影响；如果不好的影响呢？不好的影响也会继续。 如果你个心里边有好嘅倾向，咁嗰啲好嘅倾向会继续影响；如果有唔好嘅倾向，咁亦都会继续。 因为轮回的心是靠因缘，那些因缘就是我们的睡眠，还是我们的心的种子，还是我们的意乐。 因为轮回靠因缘，嗰啲因缘就系睡眠嘅种子，或者我哋嘅意乐。 OK。那下个，刚刚在上节你提到阿赖耶识修行，怎么样下功夫？还是这其实就是修四无量行？ 长老你好，刚刚喺上一节咧，你提到阿赖耶识嘅修行，咁应该点样落功夫啊？咁呢个其实系咪就系修四无量心？ 那来了解阿赖耶，一定要修定，不然 没有办法了解阿赖 耶。你了解阿赖耶呢，一定要修定，如果唔系冇办法了解阿赖耶。 修定，我们才能够了解所有的境界，就是从心出现。 修定先可以了解所有嘅境界，系由个心嗰度出现。 那如果我们有做梦，修在梦里面，那我们在梦里面会知道很清楚，那个梦里面的境界，其实外面的所缘不存在，都是我们的新的境界。 如果我哋喺梦入边，喺梦入边，咁我哋会好知道好清楚，外边嘅境界系唔存在嘅，都系喺心入边。 依照大乘佛教，不但在梦里面，现在也是我们虽然心还是我们的境界，都是所缘是从心来。 依照大乘佛教，唔单止喺梦入边啦，连现在我哋心嘅境界都系由个心嗰度嚟显 因 现。 为所有的法都是在心里面。 因为所有嘅法都系喺心入边。 不是说我们待全世界在心里面，这不要这样想。 唔系话我哋将全世界带喺个心入边，唔好咁谂。 当然待不了。 当然带唔到。 不过这就是说，这是方便来了解这个，内部索取跟能取不是人等，他们是从。心来，从心来。 咁呢个系一个方便嚟了解你嘅所取同能取唔系真嘅，系由你嘅心嗰度嚟。 心里面本来没有索取跟能取， 心入边本来冇所取同能取， 在什么心里面本来没有索取跟能取， 喺乜嘢心入边本来冇所取能取？ 就是心的秘密。 心嘅秘密。 现在你是需要来了解这个秘密，解密。 而家你修嚟了解呢个秘密解密， 因为心，你哪里，寻求你找不到。 因为心你喺边度寻求，你都揾唔到。 我们所能够找到，就是能够分别，所缘的心。 我又可以揾到嘅就系分别所缘嘅心。 如果能够分别所缘的心，就是意识。 不过能够分别所缘嘅心嘅意识， 不过我们分别所缘的时候，已经有那些倾向。 不过你分别所缘嘅时候，已经有嗰啲倾向。 不过平常我们看不到，我们分别所缘已经有阿赖耶、曼那跟阿赖耶的倾向，因为曼那跟阿赖耶是互相因缘。 但系平常我哋睇唔到啊！我哋分别嘅时候已经有末那同埋阿那耶倾向，因为佢哋互相为缘， 所以看不到， 所以睇唔到。 不过在定能够看得到。 不过喺定可以睇到。 而且在定，你也可以了解。那个外面的所缘，我们分别的时候已经有新的倾向。 不过喺定可以了解外边嘅所缘，你分别嘅时候已经有一半嘅倾向。 有着意，所以有新的倾向；没有着意，那就没有新的倾向。 有着意，所以有心嘅倾向；冇着意，就冇心嘅倾向。 那佛依照大乘佛教，不需要着意，不需要熏，不需要色，它。是梵音境界，如是梵音境界，这是佛。 依照大乘佛教啦，佛陀系唔需要作意，唔需要沉，唔需要止，咁佢就如实反映境界。 那来解决这个秘密，你真的心的秘密，佛陀的心的秘密，你要了解阿赖耶。 要嚟解决呢个秘密咧，要了解佛嘅心嘅秘密，咁你要了解阿赖耶。 阿赖耶叫做能障、所障跟智障三种障。 阿赖耶嘅能藏、所藏同埋自藏三种藏。 所以我们的新的国家，我们的主意已经开始在从阿赖耶。 所以我哋嘅心嘅过程，我哋有作意就已经系从阿赖耶。 所以缘起也是缘起的所以，就是心，心就是阿赖耶。 缘起嘅所依就系心，心就阿赖耶。 OK。当一个人充满负面情绪，例如担心、愤恨，这个名称， 都有， 愤恨、忧郁、恐惧等等，是可以用慈悲观来改善吗？还是先让情绪平稳后，才开始修慈悲观？那这个是，我很容易看得到，这是不是修行的心？这是注意。执着分别的心，如果你是用这种心了解，无量心还是了解禅定，那你没有办法了解。 咁啊，呢个问题就系当一个人充满负面情绪、担心、愤怒、忧郁、恐惧嘅时候，可唔可以用慈悲观嚟改善呢？定系先让情绪平稳，之后再修慈悲观呢？咁长老就话呢个呢就唔系修行嘅心啦，呢个已经系执着分别嘅心啦。如果用呢个心呢，好难了解无量心。 那现在那些慈悲喜舍，那些无量心，无量心就是平等的心，定也是平等的心。如果没有平等的心，你无法入定，没有这种方便。 而家我哋修慈悲喜舍就系无量心，就系平等嘅心，定亦都系平等嘅心。如果冇呢种平等嘅心，就好难入定，冇呢种方便。 所以慈悲，真的慈悲是在定，这样才是无量心。如果不是无量心的，那就不是定心。 所以真嘅慈悲系喺定入边，如果唔系喺定入边，就唔系真嘅慈，无量心。 不过慈悲还是在没有定的时候，也是利益众生。 但慈悲喺冇定嘅时候，亦都系利益众生。 不过，真的慈悲是平等心。 但真嘅慈悲系平等心。 如果不是平等心，那就不是无量心。 如果唔系平等心，就唔系无量心。 那你不能够有无量心，跟不平等的心，没有这种道理。 你唔可以用无量心同唔平等嘅心，冇呢种道理。 那如果你这样想，怎么用直观？先直观，先修心平等，再修慈悲，还是先修慈悲，再修心平等？这是你的妄想而已，完全跟没有修行的了解。 咁如果你谂先平等，或者先修慈悲，先修慈悲，或者先修心平等，咁呢个系妄想啊，完全 那 冇 你 心。 用这种妄想，那你无法了解，所以你要了解，这是妄想而已，这是你的 mechanical thinking，你怎么翻译 mechanical thinking？ 机械。 机械可好？可以，机械的思想，用机械的思想，你无法了解什么是定。什么是平等的心？什么是Vipassana？没有办法了解。 咁呢个只不过系你嘅妄想啦。如果你咁样谂，你用机械嘅心咧，就无法了解乜嘢系定，乜嘢系观。 所以，第一，来了解处理这个问题，你要修真言。 所以第一，你要了解呢个问题，处理呢个问题，修正言。 有真言，在有定根智慧的基础， 有正念先有定同智慧嘅基础， 那你就不会靠那个机械的心。 咁你就唔会靠机械嘅心啦。 没有真念，所以靠机械的心。 冇正念，所以靠机械嘅心。 在机械的心，全部都在矛盾里面。 喺机械嘅心就全部都喺矛盾入边。 一定要这样，不要那样。如果是这样，不会那样，那这是，不是修行人的看法。 一定要咁样，如果唔系唔咁样就唔会咁样样。咁呢个唔系修行人嘅睇法。 修行人要当下如实观，这是修行人的看法。 修行人要当下如实观，呢个系修行人嘅睇法。 所以他不会出现这种矛盾。 所以唔会出现嗰啲矛盾。 有慈悲，所以心平等；有心平等，所以慈悲，变成真的，不然不是真的慈悲。 有慈悲，所以心平等；有心平等，所以慈悲就变成真。如果唔系，就唔系真嘅慈悲。 为什么 点解？ 你有吃，那个时候如果心不平等，你会执着。 点解？因为你有慈，如果个心唔平等，你就会执着。 因为慈就是爱，如果你没有正念，那个爱就变成烦恼。 因为慈就系爱，如果冇正念，个爱就变成烦恼。 如果你有悲，那你是为苦，那也变成烦恼，你就开始很难过，很悲哀，这个也是一种烦恼。 如果你有悲，咁你冇正念咧，咁佢都会变成烦恼，你就开始好难过。 那已经的心不平等， 咁已经心唔平等， 那都在矛盾里面。 都喺矛盾入边。 心平等，它才会超越矛盾。 心平等先会超越矛盾。 所以你心平等，你可以，如法用慈，如法用悲。 所以心平等，你可以如法用慈，如法用悲。 用慈如法用慈，就是没有嗔恨。 用慈，如法用慈，就系冇嗔恨。 如法用悲，那就没有害。 如法用悲就唔会害。 为什么？因为心平等。 点解？因为心平等。 这是指两种情况，一是人处于负面情绪时，二是经常性的出现负面情绪，也就是可能有宇宙真、净空真等等。那就我们已经有讲过。 好，咁已经有讲过啦，下边有啲问题。 请问长老，我在禅修中很容易分心，有时一分心就无知去，有什么地方。很久很久才回来，什么可以多一点？种族，谢谢长老，那就是没有人念。 呢、这个就系、是、请问长老，咁我禅修嘅时候咧，就一分心就唔知去咗边度，好耐先可以翻嚟，咁点样先可以专注？咁再就呢、这个就系冇正念。 如果有人念，那就没有分心。 如果有正念，就唔会分心。 如果没有正念，那在分心会出现。 冇正念咁分心先会出 那分心出现，你注意一个境界，你想别的境界。 分心出现咧，注意一个境界就谂其他境界。 那如果你没有正知，那你就随你的妄想。 你冇正知就随咗个妄想。 不过正知的条件重复就是正念，没有正念，那不会有正知。 政治的条件就是重复冇正念啦，冇正念就没有政治。 结果出现这种分心的呢，你当下要了解分心为不合理主义。 结果出现这种分心呢，咁当下要了解分心为不合理作义。 那这样才能够当下处理，不然你就随你的方向，你的妄想呢很难处理。 咁样先能够当下处理，如果你处理嘅妄想呢，就好难处理。 所以你用力气，你用力气来转你的心，往你的所愿，那那个时候不会放松。 咁所以你用力气咧，嚟将你嘅心专注所愿，咁你就唔放松。 所以继续在不平等的境界，不平等的心。 所以继续喺唔平等嘅境界，唔平等嘅心。 那在这个情况不会有快乐。 喺呢个情况唔会有快乐。 如果没有快乐，不能够有平安。 如果冇快乐就唔会平安。 如果没有平安，不能够有定。 冇平安唔会有定。 如果没有定，不能够如实观。 冇定就唔能够如实观。 这是佛教的基本的道理，一定要多多思维，多多了解，还要最重要，了解以后多多修正念。 咁呢个系佛教基本嘅道理啦，一定要多多思维，多多了解，最重要就了解以后多多修。 不管你是修什么方法，如果你没有正念，你无法成功。不管是南传佛教法门、北传佛教法门、藏传佛教法门，都一样。 唔理你修啲咩法门，如果冇正念就唔会成功啦。唔理系南北传，肯定嘅法门都一样。 所以不管你是修什么，你是用什么佛所教的方便，都是靠正念。 你用什么佛所教的方便都是靠正念。 你有正念就分心会越来越少。 有正念就分心越来越少了。 所以你的心跟你的感觉变成越来越稳定。 所以你的心和你的感觉变得越来越稳定。 那在这个情况下，你能够说你有受佛教的利益。 在这个情况下就可以说你可以受到佛教的利益。 不然我们学佛法，不过没有受真的佛教的利益，佛教的智慧的利益。 如果我们学佛法就没有真正受佛法的利益。 所以我们用很高的哲学，像论述菩萨教的，不过没有用。如果没有真言，都是没有用不到。 所以我们用很高的哲学，好像论述菩萨所教的，但是没有用。如果没有正念就用不到了。 所以一定要多多修正念，不管什么法门都是靠正念。 所以多多修正念，不理是什么法门都是靠正念。 净土法门也都是靠正念。 净土法门都是靠正念。 没有正念没有净土。 没有正念就没有净土。 在第一次讲长老有说知哀境中的解学、定学、回学的分段如下所述。解学，OK， 没有错，没有错。请长老说明一下解定回的推演，特别是自哀经最后两句，去除以乐己当年必定不再生矣，怎么以自心观大智究竟的解脱。 第四讲长老就说明这个慈悲经里面界定为分三段，咁就没错了。 那现在我们没有时间讲很详细，可能因为有可能我有留在香港 多一点，那我们下次不是下次，先讲完那个食物良心，然后我会讲比较详细执行经。 咁啊，就个问题就系点样以慈悲观咧达至究竟解脱啊？咁将来话今次就先讲四无量心，咁将来可能会留喺香港耐啲，咁下次再讲。 那个最后的部分就是回一些，就是 Vipassana 而已，不是别的东西。 最后持经嘅部分为何咧？就系呢个修观啊，唔系其他东西。 所以一定要了解 Vipassana 的过程。 就一定要了解呢个修观嘅过程。 现在这个智爱经就是属于阿含经。 呢个慈爱经就属于阿含经。 阿含经的话的目标就是得罗汉的境界。 阿含经嘅法同目标就系得到罗汉嘅境界。 所以佛教智爱经的对象，就是500 bhikshu，他们要尽快成罗汉，被那个轮回的苦，得到涅槃。 咁啊，慈爱经嘅对象就系500 比丘，咁就系要尽快得到呢个阿罗汉果嚟避开轮回嘅苦。 所以，他们的目标就是不再生于胎。 所以佢哋嘅目标就系唔再生于胎。 那轮回的依照佛法轮回的因缘，就是我。 咁依照轮回啊，佛法轮回嘅因缘就系我啦。 我们有我，因为我们有贪欲。如果没有贪欲，那就没有我。 我哋有我，因为有贪欲，冇贪欲就冇我， 是那么简单。 系咁简单。 贪欲就是基底。 贪欲就系杂体， 轮回就是苦底。 轮回就系苦体。 因为我们不了解基底，所以我们在苦底里面。 因为我哋唔了解杂体，所以喺苦体入面。 所以如果没有贪欲，那就没有我的执着， 如果冇贪欲，就冇我嘅执着。 那不会再生在母亲的胎里面。 咁就唔会生于母胎。 这是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呢个其实系好简单嘅道理。 所以无贪就是无我。 无贪就系无我啦。 道，就是无我的因缘，就是中道。 道就系无我嘅因缘，就系中道。 你需要有漏，你需要有漏的清净道，不是有漏，无漏的清净道， 你需要无漏嘅清净道， 来超越轮回的因缘， 嚟超越轮回嘅因缘， 就是灭。 就系灭。 OK。请问慈悲观是以一个平人为对象，但心里觉得很苦，可以怎么样？怎么办？ 请问慈悲观嘅时候咧，以一个病人为对象咧，心觉得好苦，咁可以点做？ 今天我们要学悲心观。 今日我哋要学悲心观。 你特别注意病人，那其实就是属于，这是用不合理的用慈心观。 你特别注意病人，其实就系不合理咁用慈心观。 因为你心还没有这种力量。 因为你嘅心仲有呢种力量， 如果你的心有力量，它能够把握住你。 如果心有力量，可以把握住。 不过，这是你变成大修行人才做得到。 但系呢个系变成大修行人先做得到。 现在你还不是那么大的修行人，你没有把握你的作为， 那你修自性观，所缘变成病人，那当然不容易修。 咁你唔系大嘅修行人，咁你所缘变成病人，咁你当然唔容易修啦。 你要用自性观观你有乐的人，这是很容易做。 你用自心观关于有乐嘅人，咁呢个好容易做。 这个不坏闲置，就是来了解道理。 呢个破坏限制就系嚟了解道理。 不是来彻底的修自性观观于病人。 唔系嚟彻底咁修自心观关于病人。 病人就是适合修悲心观。 病人就适合修悲心观。 不过如果你把握你的主意，你连用病人为所缘，你可以修自性观。 因为你把握你嘅作业啊，连你用病人嚟收都可以收自心观。 那个时候，你了解在苦里面还是有乐，在乐里面还是有苦。不过这个道理目前，因为我们多半性习惯用机械的心，我们不容易了解。 咁呢个情况就了解苦入边有乐，乐入边有苦。咁我哋大部分用机械嘅心就冇法了解。 在依法界，所有的矛盾都不是真的，都是假的。 喺一法界所有嘅矛盾都唔系真嘅，系假嘅。 不过你还不是在依法界的境界。 咁但系你唔系喺一法界嘅境界。 所以你要，学用合理的作为，对你所需要的所缘来处理你的，不合理的情形。 咁所以你要学用合理嘅作意嚟对你嘅所缘去处理不合理嘅倾向， 让你的心平等。 令你嘅心平等。 我们有说明那些道理。 我哋已经有说明嗰啲道理。 如果你太多疑虑，太多贪欲，那你注意，你所不喜欢的境界。 如果你有太多贪欲，太多，咁你就注意呢个唔喜欢嘅境界。 如果你心里面发脾气、嗔恨，那你就注意自性观 如果你 和心 心发脾气、嗔恨，咁就注意是心观。 如果你的心乱，你一直在妄想，你注意呼吸。 如果你嘅心乱，一直喺妄想，就注意呼 所以 吸。 要先学用适合的境界，这是真知。 咁所以要先学用适合嘅境界，呢个系正知。 有真知才能够，用智慧。 有正知先可以用智慧， 没有真知，那就不能够用智慧。 冇正知就唔能够用智慧。 OK，真知的意思就是放所缘在心里面，用在一起用智慧。 正知嘅意思就系放所缘喺心入边，用智慧喺埋一齐。 OK，下个。入圣地在修行时有很多障碍，心理应如何应对？ 如果身体修行嘅时候好多障碍，咁个心应该如何应对？ 那这也是很简单。 呢都系好简单。 你要决定修行，那修行就是忍，忍就是修行。 你要决定修行，咁修行就忍啦，忍就修行。 现在我们还有烦恼，因为我们的忍波罗蜜小小。 而家我哋仲有烦恼，因为我哋忍嘅波罗蜜好少。 如果多修，你很可能会变成达摩。 如果多多收咁好，可能你会变成达摩。 不可能马上这样，达摩他要修好多生命。 都唔可能马上系咁，咁达摩又收好多生命。 所以你要，先慢慢忍修定。如果有定，那可以学如是观。如果能够如是观，忍波罗蜜自然变成强。 咁你要学忍，咁你要修定，有定就可以如实观，咁有如实观咧，忍波罗蜜就变成强。 因为 佛教是说明所有的波罗蜜的根本就是智慧，没有智慧，所有的波罗蜜不会强。 佛教说明了所有波罗蜜的根本就是智慧了，没有智慧，波罗蜜就不会强。 不过智慧不能够出现，如果它没有那些条件。 智慧呢就不会出现，如果它没有那些条件。 什么条件？正念、精进、 忍、正念、精进、 定、 忍、定。 不然智慧不会明显，不可能。 如果不是智慧就不可能明显， 因为没有这那些条件，你是用机械的心决定要怎么做， 因为没有那些条件，所以用机械的心去决定怎么做。 我这是不了解缘起， 这个不了解缘起， 因为用机械的心， 因为用机械的心， 不用正念正知， 不用正念正知， 了解缘起的条件就是用正念正知， 了解缘起的条件就是用正念正知。 你了解缘起，你自然你也了解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 你了解缘起，自然就了解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 我们可以认到我们的程度，大家有他的因缘， 我们可以忍我们的程度，这个大家有他的因缘。 你多多修呢，你可以了解你什么为你是可能，什么为你是不可能。 我们多多修就知道什么可能，对自己什么不可能。 那你多多修呢，一段时间以后，现在的不可能变成未来的可能。 你多多修，就现在的不可能变成未来的可能。 所以继续修，那可能未来你真的变成达摩。 所以继续修，未来可能你真的变成达摩。 不过你了解般若，那就不要急，要了用智慧修。 那你了解般若就不要急用智慧修。 因为达摩用智慧修，所以它变成达摩。如果它不用智慧修，它不会变成达摩。 因为达摩就是用智慧修，所以变成达摩。如果不用智慧修，就不会变成达摩。 行宫长老及诸位法师慈悲，长修的时候，如遇三身的肌肉筋骨不实时候，一向对治方法：第一，观着不是感觉，感受这接受之后，会慢慢适应而干退。这是第一。第二，把这个不是戒干，不作用任何批评或赘述，直到知识接受，回到专注放在复习。很多是用这次方法，对下坐时候才感觉脚和身体在僵硬状态中，你放一下，不然变成太多。 禅修的时候呢，遇上身体肌肉筋骨不适的时候，一向对治方法一就是观这个不适的感觉，感受这个感受，然后慢慢适应减退。方法二呢，就是将这个不适应的感觉呢不作用，不做这个任何的判断批判，之后呢就只是觉受，回去专注呼吸。很多时候呢用这种方法，到坐低的时候，到下坐的时候，感觉脚和身体会僵硬。 但今星期是了每早上五点起来早课唱着，接发现膝盖很酸软跟硬，想坐飞机很久情况， 用一三两种方法都不能减去不安这个念问诊是这个 那个是广东话， 这是广东话 烦恼情绪， 烦恼 文章。 很好，那我写广东话， 嗯， 情绪像立刻。开眼睛，下足，更不能进入咨询，状态。但晚上或下午就没有这情况。 咁啊，今个星期咧就试咗，每朝早上咧就5点起身打坐，咁啊发现咧膝头都好酸同埋好硬，好似坐飞机好耐嘅情况。咁用以上两种方法咧，都唔可以减低呢个敏感嘅情绪。咁啊，想立刻咧擘大只眼下坐，咁就入唔到慈心禅嘅状态。咁但系晚上同埋下午就冇呢个情况。 问题第一问题，有听说，上午5点左右禅修是一个很好的时段，是吗？ 咁又聽説咧，呢個上午5点打坐係一個好好嘅時段，咁係唔係咧？ 不一定5点钟。 唔一定5点钟。 其实依照一切，佛教也跟一切很有关系。 咁呢照瑜伽咧，佛教同瑜伽有關係。 最好的时间修行依照一切叫做三地摩诃萨。三地摩诃萨就是也变成天，天变成也，就是三地摩诃萨。 咁啊，依照呢个瑜伽嘅思想咧，最好嘅时间去修行咧，就夜变成天，天变成夜。 那冬天跟夏天不一样， 冬天同夏天唔一样。 夏天5点钟是还跟白天一样， 夏天嘅5点钟同日头系一样。 冬天特别在我们北方的国家，冬天5点钟已经黑。 咁特別係我哋呢個北方嘅國家啦，5点钟咧，冬天就已經係黑嘅。 所以不要想时间，要想情况。 反正唔好諗時間，要諗情況。 你不要依照机械的依照时间决定，你要依照感觉决 唔好機械依照呢個時間決定，要依照感覺去決定。 那晚上还是早上，如果你住在大自然里面，你可以感到。连那些动物、鸟，它们，开始很安静，大自然变成很安静。 晚上或者早上咧，咁你可以喺大自然入边见到，连嗰啲动物咧都变得好安静。 现在我们多半人现在的时代，就是我们跟大自然已经有一段距离。 咁我哋大部分人而家咧同大自然已经有啲距离啊。 所以我们比动物比较笨， 所以 比较不敏感。 比动物仲要蠢啊，比唔敏感啦。 动物它们了解，自然了解那些大自然的一面。 动物自然了解大自然嘅一面。 不过我们是靠我们的机械的思想， 但我哋靠我哋机械嘅思想。 所以要依照你的感觉，你什么时候觉得特别寂静、安静、稳定，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间修行。 所以系依照你嘅感觉，咩时候觉得寂静、稳定、安定？ 如果配合跟大自然，那个时间自然就是早上跟晚上。 如果配合大自然咧，呢个时候就自然系早上或者晚上。 所以，夜变成天，天变成夜，这个时间 是最稳定、最安心安寂静的时候。 所以日头变成夜晚，夜晚变成日头呢个时段咧，就系最安静嘅时段。 问题 number two， 第二问题。 第二问题。 一饮食时，当跟下午及晚上餐桌没有这个情况，气海很酸软硬，是否都是端膳有关？ 亦因此事，但跟下午及晚上禅坐没有这个情况，膝头好酸软，僵硬，是否同时断上有关？ 那这个代表，你一直有倾向用机械的思想决定你要怎么样？ 咁呢个都系用呢个机械嘅思想嚟决定要点样样。 这个机械的。思想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在矛盾里面。 咁用机械嘅思想咧，喺咩情况下都喺矛盾入边。 一定要多多修正念。 一定要多多修正念。 要自然，了解什么是适合的因缘，什么是不适合的因缘。 要了解咩适合嘅因缘，咩唔适合嘅因缘。 如果没有正念，你一定要勉强修。如果你勉强修，你不会有快乐。 如果你勉强咁修咧，就唔会有快乐。 不是说你还是要压迫自己，压迫自己就是修行。 唔系话你要压迫自己，咁但系压迫自己都系修行。 不过压迫自己就是需要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压迫自己都是在矛盾，都是在不稳定的心。 但压迫自己有智慧，如果压迫自己没智慧，就都在矛盾里面。 所以我们是修来了解自己，这是佛所教的修行的目标。 我们修行来了解自己，这个是佛所教修行的目标。 你了解自己，你可以了解我们的世界。你不了解自己，你怎么了解世界？ 你了解自己就可以了解我们的世界，你不了解自己怎么了解世界？ 所以佛教我们自己就是众生不可思议，世界不可思议，法不可思议，你是用机械的心都是不可思议。 所以佛教就了解自己就是众生就是不可思议，世界就是不可思议，你用法了解众生就是不可思议。 你用正念跟认知不可思议就变成可思议， 用正念正知用不可思议就变成可思议。 为什么？因为你的心顺定顺智慧。 为什么？因为你的心顺定顺智慧， 所以你可以直接了解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 所以你可以直接了解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 所以一定要用智慧修行，不要用机械的心决定，一定要五点钟，一定要这个时候修才对，那个时候修不对。那这种看法跟智慧不太相应。 不一定用智慧的心去修行，不用机械的心来修行，这个时间啱，那个时间不啱等等。 所以请多一点用真言，那变成越来越清楚。不过在变成清楚的过程，一定会有上下上下上下，这是自然的。 所以请多点用正念，那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但是 在中间的过程一定会有上下上下， 所以不要马上决定一定要这样不要那样，这是不用智慧。 不要马上决定一定要怎样，这个不是用智慧。 什么是智慧？随观。 什么是智慧？随观。 随观就是不决定而了解因缘。 随观就是不决定但了解因缘。 你了解你的身体的情况因缘，你了解你的心的情况因缘，你就能够用智慧改变。 你了解你的心的情况的因缘，你就可以用智慧改变。 在这个轮回里面，我们的 身体跟心都是我们的因缘，没有别的经验。 在轮回里面，我们的心都是我们的因缘，我们身心都是我们的因缘，没有其他的经验。 因为你不是为因缘，你是为你的自己的机械的心的决定，那就一定会有问题。 因为你不思维因缘，你思维你自己机械的心的决定，那一定会有问题。 所以学佛法就是学缘起，没有别的学问。 所以学佛法就是学缘起，没有其他学问。 所有的法门的目标都是让你了解缘起，净土也是让你了解缘起，没有别的目标。 所有法门的目标都是令我们了解缘起，没有其他目标。 什么缘起？ 什么缘起？ 就是依法界的缘起。 依法界的缘起。 依法界不是我们的境界，是佛道的境界。 依法界不是我们的境界，是佛的境界。 那平常在阿毗达摩你要从因到果，不过这个法门就是大乘法门，从果到因。 平常在这个修行要由因到果，但是这个是大乘的法门，由果到因。 从果到因不是错误，也可以这样修。 从果到因不是错误，你都可以这样修。 不过要用智慧。 但是用智慧。 如果不用智慧，那也不是佛教所佛所教的法门。 不用智慧，那都不是佛所教的法门。 智慧的题是在正念，正念就是智慧的条件。 智慧的体就是正念，正念就是智慧的条件。 有正念才能够当下了解因缘。 有智慧才可以当下了解因缘。 因为了解因缘，所以了解佛所教的无我。 因为了解因缘，所以了解佛所教的无我。 佛是教佛法来让我们了解无我，不是别的目标。 佛是教佛法来令我们了解无我。 因为我们了解无我，所以我们能够用定跟智慧在一起。 因为了解无我，所以可以定位在一起， 所以能够修中道中观， 所以能够修中道中观。 如果能够修中观，那烦恼就没有了。 如果能够修中观，那就没烦恼。 因为我们修不到，所以烦恼有。 因为我们修不到，所以有烦恼。 不过烦恼有它的因缘。 因为烦恼有它的因缘。 烦恼不一定是不好。 烦恼不一定是不好。 如果你用智慧，烦恼其实是好。 如果用智慧，烦恼其实是好。 它让你了解你的因缘。 令我们了解我们的因缘。 你了解因缘才能够如实修。 你了解因缘才可以如实修。 你能够如实修，那那些问题都解决了。 你可以如实修，那些问题都解决了。 阿弥陀佛。可以用什么方法或思维去对治？我该上我们已经有讲过。 什么已经有讲过了？ 那现在我们休息15分钟，然后再继续。 休息15分钟，之后再继续。